前两周我们讲到是什么让我们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呢？没错，就是当我们的生活失去秩序的时候。那我想呢，其实接下来会花几周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呢，可以把你的生活的某些部分呢，慢慢的恢复秩序。但是我也要老实说，这并不是说我已经是各中好手了，也不是我已经是个佼佼者，而是我也还在这当中努力的学习，然后呢，聆听神的带领。我有时候还是很受挫，或者是我常常还在自己打架当中。但是呢，透过一些工具呢，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越来越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为什么优先次序这么重要哦？那其实呢，我们前面都讲了很多。那我主要是要让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有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向更重要的事情说 yes 之前，你得要向不重要的事情 say no。因为我们人就是一天只有24小时，你的体力，你的体力就这么多，然后你要睡8个小时以上才会够。相信我，要睡8个小时，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我在努力中。但是就是那么少的时间要做这么多事情，如果我们把每一件事情都看成一样重要，那 basically 你没有办法真的做出有价值、有产值的事情，没错吧？所以呢，就好像我们最爱的人，我们要更花时间在他们身上，我们要花更多投资在他们身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财务上面。为什么11这个教导这么重要？因为若我们连在财务上面都可以把神居首位，我们生活有很多次序就会是在对的位置。所以呢，我今天呢没有要重新教导大家奉献的这个原则哦，但是呢，我想要简单的呢来分享一下关于一些些时间管理。我其实之前曾经就是有好几份工作一起做，然后很辛苦的赚钱。那时候呢，我不了解属灵的原则，所以其实当时我是很多人跟我说我超会时间管理的，可是事实上我现在看，哎，也没有真的，因为我其实当时不懂得照顾我自己。所以时间管理呢很重要呢，就是呢你现在可以拿出一张纸跟一张笔，我来简单分享一下时间管理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操练来帮助你思考。那我相信呢，透过时间管理呢这样子的原则，你就可以呢 apply 在你的财务以及关系还有你的健康，因为基本上他们的原则是差不多的。好，所以呢，我们首先呢拿出纸跟笔呢，把一些东西呢画一下。你先在纸上画出一个十字。好的，那你就在最左上方呢写下重要不紧急，OK， 然后右上方写重要又紧急。我会讲的比较慢，帮助大家来去画出这个表格。左下方呢，你就写不重要不紧急。那右下方你就写不重要但是紧急。我想这个应该不用我多做解释，大家可以自行的把一些事情填进去这几个空格，填进去这几个象限。或者是有的人真的搞不清楚什么是重要紧急，什么是不重要不紧急。我简单的举个例好了，你觉得什么是不重要不紧急的呢？可能是跟朋友去夜唱，还是去看个电影。但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所以我没有要特别去规定什么是那些象限的，但是你要花时间去想一下下。那所谓的重要就是真的会对你的生命产生价值的，所谓的紧急就是呢有时间上的紧迫性。这样子有比较了解吗？对，所以呢我来简单讲一下下什么东西是很重要但是又很紧急呢。像是如果有学生在收听的话，你们要期中考、期末考，那就是很重要又很紧急。或者是你每天要做的工作，老板给的 project， 你不可能不做，不然你被 fire 怎么办？所以它很重要也很紧急。那它对你生命有什么价值呢？它带来收入，可以帮助你生活可以运作，没错吧？所以这诸如此类的东西呢，可以说是很重要、很紧急。所以呢， 哪一些事情是那个不重要又很紧急啊？像是缴电话费。哦，对，我上次有人跟我说洗衣服算是哪一个，我说那看衣服对你衣服的干净对你来讲的重要程度是什么。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填一下。那我今天不会花时间讲这三个象限的东西，我想要更多大家来思考什么东西是很不紧急可是很重要。其实这一格才是你生命要花时间去努力刻意去训练自己要放时间在这一格的。因为这一格不紧急，不紧急的东西人常常会觉得反正还有时间，有时间再做就好了，没错吧？如果你这样想，你可以给我一个阿们。对，所以我们人常常觉得不紧急的事情就不用现在做。就比如说我就是怎么讲呢，还没有养成早睡的习惯，那就是我觉得其实不紧急嘛，我一天晚睡也不会怎么样，然后就变成一天又一天又一天又一天。对，但是它重不重要？其实早睡真的很重要，你多一点睡眠可以帮助你的体力，没错吧？健身重不重要？很重要。可是你一天不健身并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世界不会塌， right？ 所以呢，所谓的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就像是学习英文，或是花时间扎根在神的话语。你有时候会不会有时候落掉了一天的读经计划，然后你会发现神也没有天打雷劈，对吧？他没有那么紧急，但是他非常重要。也就是任何事情你觉得它其实很重要，可是你要刻意花时间做它才会有成果的，通常都在这一格。而这些东西才是会真正创造你生命长远的价值。就如同我前一阵子开始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用压线。我以前并没有这个习惯，然后呢，等到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现在不使用压线，可能30年后我就要花20-30万做牙齿，但是我现在用牙线可以大大的减少这个可能性，所以它不紧急啊，因为你一天不用牙线也不会怎么样，可是它很重要。所以呢，在这一格的东西，重要又不紧急的，其实它是最需要纪律，最需要节制这个果子，也就是 self control， 去每天很规律或是很有纪律的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它也需要你很刻意的去花时间在上面。而事实上你每一天你会把时间分配给很多很紧急很重要，不紧急又不重要，然后呢不重要但是又很紧急的事情。我们的时间常常花在把报告完成，然后呢把一些电话费水电费缴一缴，把衣服赶快洗一洗，然后把家里整理整理的什么的。我并不是说那些事情都不要做，可是我们常常会花非常多时间在滑手机看 IG， 然后呢看韩剧。我要老实说，这些事情常常是不重要不紧急，我们却常常花最多时间在不重要不紧急。所以呢，如果像我们前两周讲的优先次序这么重要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时间第一个一定是放给重要的事情嘛，因为优先次序就是这样嘛，最重要的要先做。所以呢，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之后，你才会知道你一整天的时间的 portion 你要放在哪些事情。那接着呢，我会鼓励大家呢，如果你有一个日程表，或者是周报表，或者是月报表都好，月历周历啦，对不起，我真的讲了什么月报表，现在是会计嘛。 OK， 如果你有这样的东西呢，你接着呢就要把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每一天很刻意的排进去你的日表，或是周表，或者是日历或周历，或者是月历里面。因为如果你不排，你就不会特别去做它。你要有意识的逼自己，有意识的有纪律的去做这件事情，连你才会去做，你才会知道我就是今天打定主意花时间要做这个。接着第二个才是去排重要又紧急的事情，譬如我的工作，老板要我交的报告，我的 project， 我要干嘛，这些东西会影响我的生计， 这些东西它很紧急，你不做你就被 fire 嘛，所以呢这些东西呢你工作的事情就开始慢慢的把它排进去。那你再来第三个次序才是排那些紧急但是不一定重要的，因为它紧急代表它必须被处理嘛。最后你有时间才排不重要不紧急哦，而不是我先把不重要不紧急排进去再排别人再排其他事情。所以呢刚刚呢特别提到了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也是我们最常忽略的，提醒大家在这个礼拜可以做个练习，慢慢的去思考什么事情是重要不紧急的，顺便留个问题，跟家人相处是算的哪一个呢？希望大家如果有人在听的话可以遇见我的时候告诉我 OK。